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们听见时代，我们制造浪潮。 This is the world you've made yourself. 时代变化，但音乐永生。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 Disconnect. Listen to wave. Listen to one. 浪潮。Listen to one. 坚守华语乐坛至高音乐品质，秉承专业聆听审美传播，匠心打造专业音乐审美风向标。浪潮 Listen to One 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每天下午4点到5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澎湃推荐。 Are you listening? 听浪潮， 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嗨嗨嗨，这里是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 各位新年好，我是节目的制作人主持人麦麦麦同学，祝大家新年快乐呀。在今天全新一期的浪潮，我们呢依旧会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为大家呈现在这个周期由浪潮 Listen to One 集合的上百名华语乐坛的优秀作词人、作曲、编曲、制作、录音师、乐评人、音乐人们为你严选出的真心创作好音乐歌单。最最优质的好歌你千万不能错过，只在浪潮 Listen to One。现在此时此刻，在建外大街14号的直播间里面， DJ 麦向各位全球的我们的麦浪们挥挥手问好，问好啊！同时呢，下载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点进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聊天室，跟大家一同啊，在任何一个世界角落听歌的、听节目的小伙伴们共同聊天、畅聊、社交一下。同时在新浪微博找到我的微博麦同学，随时呢可以留言给我，以及呢守护一下我们节目的话题井号 Listen 21井号。发布你所喜欢的歌曲啊，随时呢推荐和乐评都可以。还在假期生活当中的你，今天我们的歌单同样很 chill。 是找不到不谢的玫瑰花，为什么遇见的王子都不够王子啊？我并不期盼他会有过理解和白马，我惊讶的是情话竟然会变成谎话。 为什么幸福的情话要飞得那么高？为什么苹果和拥抱都可能是毒药？想过有了他还孤单的可怕，我突然想起从前陪我那个洋娃娃。我不想长大，长大后

浪潮 Listen to one。 在一个特别悠闲的快乐的 chill 的下午，送给大家我的瑞典的好朋友。他们是一对兄弟俩啊，亲兄弟，住在斯德哥尔摩。上次我去到瑞典，我有去他们的 studio， 感受他们现场的魅力。Young。I keep feeling like I'm falling, falling, falling. I keep feeling like I'm falling, falling free. I keep feeling like I'm falling, falling, falling. I keep feeling like I'm falling, falling free. Listen to one。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让我们听见我们 Listen to one 浪潮 Listen to one， 听浪潮。 16:13的浪潮 Listen to one 正在放送中，我是你的 DJ 麦，正在收听到。我们节目的好多好朋友们在聊天室里面欢乐的聊天中， 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 是这首吗？ 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它不会出错，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 哪首歌 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灯熄灭谁孤枕难眠，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很久不见你现在都还好吗？你曾说过你不愿一个人，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 着和，随着我们生命起伏一起唱的主题歌，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突然想起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我现在唱的这首歌就是让你想起了我，忧伤来的若是寂寞，我想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唱的这首歌就代表我对你诉说，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 Type. She got brains in them tatas. She that day, day she gon' dance. Ain't gon' touch her phone. She gon' let it smoke, man. She don't play. And she my type. She got brains in them tatas. She that day, day she gon' dance. Ain't gon' touch her phone. She gon' let it smoke, man. I like girls that dance. Don't hide the move. Not just they friends, but with my dudes. Cause you look so fly and you look so cute. Can I make you mine? What you wanna do? Yeah. She don't play and she my type. She got brains and I'm top that. She that lady. She gon' dance. Ain't gon' touch her phone. She call it this moment. She don't play and she my type. She got brains and I'm top that. She that lady. She gon' dance. Ain't gon' touch her phone. She call it this moment. I like girls that dance. I got that, and then I got that one. Nah, nah, nah, we're different. We be without a living, without a living. Sweet, that, that, that, that, that, that, that, that, that, that, that, that, that, that, that, that, that, that, that, that, Masego done killed the game. Medicine, bro. Ain't nobody sick no more. You done gave him the medicine with that beat. And then the jig at the end with the trap scatting. Ooh, that's gonna pop. When this pink polo drop, though, when that EP hits the inters of next. You hold me up, run run buju swa swa. 好听的话，谁又不会去说？Don't hold me up, 时光一蹉跎都不一样。Don't hold me up, tell me why 真的爱怎么会拆得开。 Don't hold me up to you, 别再等待 I'm gonna try, 大不了就出来。 Don't hold me up to you, 别再说回切就没有什么兑现。 Don't hold me up to you, 明知道危险就从挑衅我泪腺。 Don't hold me up to you, 我现在 该听到什么叹息，怎么可能还会叛逆，反正也没人惋惜，上所有你的关于放弃是我的善意，不想再纠结断你们人会再来烦你，就难以你先逃离，现实替你包庇，这阶段太摇曳，伤痕太高级，枯萎的玫瑰猫咪在每个昼夜焦虑，逃避回忆的消息，人于睡冲刷敲击，高估我脑容量，这基础太重磅，突如其来的恐慌站在正中央，说真的很疲惫，就像无所谓，自尊心在作祟，假设才最美，生日的话不必再重复太多，不想要带新的你和我，掏心扉的谎言会轻松让爱埋没，怎么活也不要记得我。 You me up 让人不知所措，好听的话谁又不会去说， Don't hold me up 时光一蹉跎都不一样， Don't hold me up Tell me why 真的爱怎么会拆得开， Hold me up to you 别再等待我 gonna try 大不了就出来， Hold me up to you 别再说亏欠就没有什么兑现， Hold me up to you 明知道危险就从挑衅我泪腺， Hold me up to you 想你靠着我抱着说撒娇的话，吵着我闹着我爱意洒满星空下，宠着你让着你想过给你一个家，做你一个人的司机穿梭春秋和冬夏，和你在一起我渴望爱情的模样，可以为你一个人踏实，哪怕再大的风浪我愿意面对，一路上的颠沛学着思考换位，拒绝所有暧昧，我想接受命运的恩赐，不再有抵触，靠近心与心的距离放下礼貌礼数，如果独自寒冷是因为怕内心吐露，让我燃烧自己温暖你在零下几度，我只在意你在意到迷失了自己，像只孤傲的大雁不理会动漫的迁徙，像个孩子般投入本不该心动的年纪，当平静的海泛起无法磨平的涟漪，我怎么面对一路上的颠沛，活该是我心碎，太低估你的段位，是我太单纯一而再隐忍，寻找后的空间你再为谁留门，假装无所谓真的太疲惫，秋夜里的暴雨夹杂我的累，我想我们本就不同路，请别再假装深情吊着我。 Hold me up to you Tell me why 真的爱怎么会拆得开， Hold me up to you 别再等待我 gonna try 大不了就出来， Hold me up to you 别再说回去就没有什么兑现， Hold me up to you 明知道危险就从挑衅我泪腺， Hold me up to you 我们听到了一个偏感性和情绪化的版本 Hook me up， 想对过去的2021年说些什么，好像到了美美的年末年初的时候，总会发现美好中就像生活里面带着一些遗憾不得不放手的时刻，对过去的一年说再见说感谢，迎接了全新的2022新年快乐。 2万百科 阿爸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来自阿爸乐队发行于1980年的专辑 Super Trooper 超级巨星。1972年成立于瑞典的阿爸乐队是世界流行音乐史上最成功的乐队之一，在乐队鼎盛时期的1970年代，他们的唱片是瑞典仅次于沃尔沃汽车的第二大出口商品。阿爸乐队成员一共四人，两男两女，他们也分别是两对夫妻，两对 AB 组合，阿格尼莎和比扬，安妮和班尼。1982年，随着两对夫妻劳燕分飞，相继离婚，阿爸乐队也因此解散。然而，他们留下的众多歌曲早已载入史册。以阿爸乐队22首传世金曲串联而成的音乐剧《妈妈咪呀》，早已成为百老汇的不朽名剧。他们在全球售出的4亿张唱片，早已成为不同国家、不同年龄的人们所共同珍藏的旋律。从北欧五国到南美的阿根廷，这首歌自发行之初至今，每到新年假期都会重新流行，长盛不衰。愿我们时时拥有邻居如友人的世界，愿我们都有可以为之努力的希望和心愿，让我们说一声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2万百科 陪你听歌， 听到了我们全新的单元 2万百科，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浪潮 Listen to One。 在跨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很惊喜的组合，五 月天的演唱会周杰伦的现身，让歌迷们对2022又多了很多音乐上的希望。Listen to why. Sing the song, 大白色，唱着歌，弹着伴奏，不用出沙漠。我们才刚刚经过，路两旁，子弹掉到夜色，举个重，辽阔的快乐，我还记得。边走边说，边唱着那首，边弹边唱边微笑，感化你的在哪里，在光辉的夕阳里，路过江湖花，感觉会融化。What's up？ 开始牵挂，我将所有的感觉用心写下，心里描述你的长发，以及歌词里要对你说的话。当爱被慢慢酝酿，心动的频率抽象，我的心只能够容纳你的模样。真爱让人拥有力量，你我都该勇敢，率性放下一切，别管。十年轻的潇洒，一次的决定，说走就走的旅行、yeah、跟着我数天上星星，在一起的黎明，不变的风景，风呼啸的声音，爱一路守护着约定。 不要走开，下一时段浪潮 Listen to One 马上回来。 跟着我数天上星星，和爱你的证明，这就是年轻该潇洒一次的决定。 啊啊啊！ 说走就走的旅行。哦、oh ，跟着我数天上星星，在一起的黎明。 听听我们的冬奥广播剧来了，1月22号起，每天下午1:30登录听听 FM APP， 在首页找到广播剧场互动聊天室，冬奥故事、冰雪之约、冬梦少年三个篇章等你来听，还能参与冬奥问答，抽取幸运红包，赶快上听听 FM， 双重福利等你来拿哟。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们听见时代，我们制造浪潮，时代变化，但音乐永生。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每天下午4:00-5:00，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浪潮 Listen to One， 首席制作人、主持人麦麦，首席主持人韩立澎湃呈现。我 在浪潮里等你。Listen to one。 1996年的苏慧伦啊，大声唱着没有什么了不起，什么都依你啊，虽然呢我爱你，但不许你再孩子气了。新的一年到来了，自己要保持内心的一份单纯，保持一份孩子气，在心底也不是什么坏事。 那回忆早已经忘记，太美丽我不敢想起，曾放弃全部的努力，也用力的哭泣，我眼里只对你在意，想呼吸不能没氧气，只可惜爱情的意义像游戏被距离。黎明般夜里冬雨洗的距离，我找不到你，我把我会等不到雨滴，是我孩子是我想忘记，没关系，不可惜，是我离开你，是我失去你，你的世界太拥挤，是我害自己，是我太爱你，这关系看着你，闭起眼睛全都是你，这是唯一，请你相信。 那回忆早已经忘记，美丽我不敢想起，曾放弃全部的努力，也有你的哭泣，我眼里只对你在意，想呼吸不能没氧气， 只可惜爱情的意义像游戏被距离，黎明暴雨夜里用游戏的距离我找不到你，我怕我会等不到雨季，是我太自信，是我想忘记没关系不可惜，是我离开你，是我失去你，你的世界太拥挤，是我害自己，是我太爱你，这关系太沉溺，闭紧眼睛全都是你，这是唯一，请你相信。想忘记没关系不可惜，是我离开你，是我失去你，你的世界太拥挤，是我爱自己，是我太爱你，太欢喜太沉溺，闭起眼睛全都是你，这是唯一，请你相信。 在浪潮Listen to One的周期推荐曲当中呢，之前有推荐过这首邓典的孩子气，也是来自我们的Listen to One to One Band 飞儿乐团的阿庆老师所创作的一首歌曲孩子气。 浪潮Listen to One Listen 21，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感谢 Listen to One 带领大家用耐心用真心聆听我们歌声中的每一个细节，去掉浮躁聆听习惯，好音乐不盲选，爱你们，谢谢大家。 浪潮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谁的谁的就比自己更难，난 빛의 세계 집중을 좀 해줘도 돼 밝은 내 浪潮 Listen to why 清楚是你的票据，几寸感官和思绪，这里没有危险，不必警惕，旅途开始，门在哪里？请尽力穿戴整齐，感恩你的注目力，上次某一终于拉定学名，会管他百味皆大欢喜，谁是下个房间里站出的背弃，提出一小片自己成为纪念品，死亡放进橱窗怎么格外美丽，值得你合照留意，中倒影，你参观我，我参观你，是你扮演上帝，不浪费，不够华丽，一个玩具，一天一天丢弃，破损无非，你失去我，我失去你。和在演出里苦涩的马戏，细看手册上印着姓名是自己，自由搁浅之后风格如此抑郁，值得请游客光临。 我们刚听的一首歌曲来自裘德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当中的最后的水族馆，收录了11首与水有关的唱响，也在自己的创作当中呢结合了很多的社会的议题，包括呢用水啊把这个水无常形或者梦幻灵动哈、啊、各种的这个形态都化作了音符和旋律歌曲，听听看吧。那我们节目当中的推荐的每一首歌曲都不受全网的平台版权影响，也不考究所谓的流量，仅以专业严格的创作初心这个视角，多维度的严选作品的真正内容价值，从而选出在每个周期值得真心推荐的好歌，为大家在节目里面呈现，也多元展示华语乐坛的品质风貌，就在浪潮 Listen to What。接下来给你一个 acoustic 版本的许哲佩，他跟他的邻居吉他手 Eric 做了专辑的这首歌，很熟悉的旋律，很熟悉的配方，一把木质吉他，一把大提琴，一个嗓音。 我们走过一整片雪落，就这样牵着手一直走，世界 Listen to why, listen to why, listen to why. 每个早晨七点半就自然醒，风铃响起又是一天，云很轻，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静，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不用太久就能走到目的地，人来人往里满是善意，